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8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11分布施波罗蜜多之三。尔时满慈子白佛言：世尊，若一切法皆非实有，诸菩萨众行布施时为何所舍？佛言：菩萨行布施时都无所舍。时满慈子复白佛言：若诸菩萨行布施时都无所舍，是诸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为何所得？佛言：菩萨如布施时与一切法都无所舍，当证无上正等觉时与一切法亦无所得。如菩萨众行布施时与一切法都无所损，如是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与一切法亦无所益，损益二门相待利故。又满慈子，如诸菩萨行布施时知一切法皆如幻化，无实可舍，如是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知一切法亦如幻化，无实可得。若诸菩萨行布施时与一切法实有所舍，是诸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亦应于法实有所得。然诸菩萨行布施时与一切法实无所舍，是故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与一切法实无所得。又满慈子，如二幻时细微交易，一幻价值，一化美团，此中二事俱非实有，如是菩萨行布施时舍如幻化，非实有物，当证无上正等觉时得如幻化非实有法。是诸菩萨如布施时实无所损，当证无上正等觉时亦无实益。是诸菩萨行布施时虽似有损而实无损，当证无上正等觉时虽似有益而实无益。如彼幻时舍幻价值，虽似有损而实无损，如是菩萨行布施时舍非实物，虽似有损而实无损。如彼幻时得化美团，虽似有益而实无益，如是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虽似有益而实无益。如是法喻因果相称，诸有智者应证了之。又满慈子，如巧幻师或彼弟子在四阶道化作女人，忽现怀孕，寻见生子， 其子厄尔便复命中。于云何，彼女于子，生时有喜，死有忧焉。满慈子言，彼女及子俱是患有，时无死生，谁复与谁可生忧喜？佛言如是，如汝所说，诸菩萨众亦复如是。行布施时，无舍无损，当证无上正等觉时，无得无益。是故菩萨行布施时，虽有所舍而不生忧，当证无上正等觉时，虽有所得而亦无喜，知所舍得如幻化故。又满慈子于云何，汝为如来与诸善法有大欲否？满慈子言，佛也世尊，佛也善事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证诸法皆空，如来能证诸法亦空，空中都无欲所欲故。佛言如是，如汝所说。如来观见一切法空故，善法中亦无大欲，如我今者与一切法都无欲心。昔菩萨时虽行布施，而于诸法都无所舍，了达诸法毕竟空故。诸佛世尊与一切法无爱无恚，所以者何？通达诸法皆非实有，本性空寂，爱恚断故。时满慈子便白佛言，甚其世尊悉有善事，诸菩萨摩诃萨如汝于法能有所舍，如是如是了达皆空，虚妄不实，性不坚固，无自在用，无所执着，如我解佛所说义者，诸菩萨摩诃萨虽以净切沙数世界盛满珍宝施诸有情，而于其中不作思念，我能舍施而所珍宝，虽于其中无所执着，而令布施波罗蜜多即得圆满。如是菩萨能以布施所及善根，与有情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作事是以起如是念，菩萨法应一切皆舍，我今虽舍所应舍物，而所舍物皆如幻化，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知，是菩萨摩诃萨入菩萨数，虽舍一切而无所舍，虽得一切而无所得。若诸菩萨不能如是如实了知，非真菩萨。与诸财法不能舍施，与大菩提不能证得。儿时舍利子问满慈子言，诸菩萨摩诃萨以何等心应行布施？满慈子言，为舍利子，先为我等解说是义，我与此义亦当少说。时舍利子便为具寿满慈子言， 若菩萨摩诃萨，欲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是菩萨摩诃萨，先应思维，一切法性，毕竟空寂。次应思维，一切智智，具胜功德。后应悯念，一切有情，贫乏真才，受诸苦恼。作是念已，便舍一切。若有执受，若无执受，若内若外，所有真才，是诸有情，心无所着，亦依正法，是诸有情，亦依无边上妙供具，恭敬供养佛法僧宝。如是菩萨摩诃萨众，行布施时，缘一切智，心无所着，应行布施。如是布施，随顺菩提，即能证得一切智智，与诸有情作大扰矣。儿时世尊告舍利子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诸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应观法空，缘一切智，具胜功德，悯念有情，而行布施，心无所着。若能如是修行布施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与诸有情作大扰矣。又舍利子，如今遇见十方世界菩萨是否？舍利子言：唯然遇见。使舍利子及诸大众乘佛神力，便见东方过百世界大运如来应证等觉，声闻菩萨，大众围绕，宣说布施波罗蜜多，具胜功德，能获大果。彼有菩萨名曰无碍，虽处居家而无所着，舍诸所有，布施一切，即真宝具，其量如山，随诸有情所需皆施。劝有情类自受用已，复转施他，心无所爱，如是行施，无所染着，昼夜精勤，常无厌倦，如是积极，衣服卧具饮食等物量各如山，随诸有情所需皆施。劝有情类自受用已，复转施他，心无所爱，如是行施，无所染着，昼夜精勤，常无厌倦。时舍利子及诸大众一切复见无碍菩萨七宝庄严，百千金车，是一衣车，再衣女宝，形貌端正，种种庄严。一衣女宝，百女侍从，各乘一车，众宝严饰。一衣车上，至百千金，及诸资源，无不具足。至于世寺，高声畅言：谁有虚者，随意将去。如是行施，无所染着，昼夜精勤，常无厌倦。而时佛告舍利子言：如见东方无碍菩萨，心无染着而行施否？时舍利子便白佛言：见已世尊，见已善事。佛言：菩萨求大菩提，皆应如是修行布施。又舍利子：云何？无碍菩萨 师广大否？舍利子曰：广大师尊，广大善士。无碍菩萨不施善根，量无边际。佛言：如是，如汝所说。若有菩萨能观法空，缘一切智，具圣功德，泯念有情，随有所施，于彼东方无碍菩萨所获施福，百倍为胜，千倍为胜，乃至乌波尼沙檀贝亦复为胜。时舍利子及诸大众乘佛神力，复见东方百千世界，一一世界无量菩萨，各舍所有，不施一切，积珍宝具，其量如山，随诸有情所需皆施，劝有情类自受用已，复转施他，心无所爱，如是行施，无所染着，昼夜精勤，常无厌倦。如是结集衣服、卧具、饮食等物，量各如山，随诸有情所需皆施，劝有情类自受用已，复转施他，心无所爱，如是行施，无所染着，昼夜精勤，常无厌倦。儿时佛告舍利子言：如见东方百千世界，一一世界无量菩萨，心无染着而行施否？时舍利子便白佛言：见已世尊，见已善士。佛言：菩萨求大菩提，皆应如是修行布施。又舍利子：云亦云何？彼诸菩萨施广大否？舍利子曰：广大世尊，广大善士。彼诸菩萨不施善根，量无边际。佛言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。若有菩萨能观法空，缘一切智，具圣功德，泯念有情，随有所施，于彼东方百千世界，一一世界无量菩萨所获施福，百倍为胜，千倍为胜，乃至乌波尼沙檀贝亦复为胜。时舍利子及诸大众乘佛神力，复见东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，一一世界无量菩萨，各舍所有，不施一切，及珍宝具，其量如山，随诸有情所需皆施，劝有情类自受用已，复转施他，心无所爱，如是行施，无所染着，昼夜精勤，常无厌倦。如是积集衣服、卧具、饮食等物，量各如山，随诸有情所需皆施，劝有情类自受用已，复转施他，心无所爱，如是行施，无所染着，昼夜精勤，常无厌倦。儿时佛告舍利子言：如见东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，一一世界无量菩萨，心无染着而行施否？时舍利子便白佛言：见已世尊，见已善士。佛言：菩萨求大菩提，皆应如是修行布施。又舍利子云亦云何？彼诸菩萨 是广大否？舍利子曰：广大是顿，广大善事，彼诸菩萨不失善根，量无边际。佛言：如是，如汝所说。若有菩萨能观法空，圆一切智，具圣功德，泯念有情，随有所失，于彼东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，一一世界无量菩萨所获施福，百倍为胜，千倍为胜，乃至乌婆尼沙檀贝亦复为胜。十舍利子及诸大众乘佛神力复见东方，如实净伽沙数世界，一一世界无量菩萨各舍所有，不失一切，即珍宝具，其量如山，随诸有情所需皆施，劝有情类自受用矣，复转施他，心无所爱，如是行施，无所染着，昼夜精勤，常无厌倦。如是积极衣服卧具饮食等物，量各如山，随诸有情所需皆施，劝有情类自受用矣，复转施他，心无所爱，如是行施，无所染着，昼夜精勤，常无厌倦。儿时佛告舍利子言：如见东方，如实净伽沙数世界，一一世界无量菩萨，心无染着而行是否？时舍利子便白佛言：见议世尊，见议善事。佛言：菩萨求大菩提，皆应如是修行布施。又舍利子：于云何？彼诸菩萨施广大否？舍利子曰：广大是顿，广大善事，彼诸菩萨不施善根，量无边际。佛言：如是，如汝所说。若有菩萨能观法空，圆一切智，具圣功德，泯念有情，随有所施，于彼东方如实净伽沙数世界，一一世界无量菩萨所获施福，百倍为胜，千倍为胜，乃至乌婆尼沙檀贝亦复为胜。十舍利子及诸大众乘佛神力复见东方，如百净伽沙数世界，一一世界无量菩萨各舍所有，不失一切，即珍宝具，其量如山，随诸有情所需皆施，劝有情类自受用矣，复转施他，心无所爱，如是行施，无所染着，昼夜精勤，常无厌倦。如是积极衣服卧具饮食等物，量各如山，随诸有情所需皆施，劝有情类自受用矣，复转施他，心无所爱，如是行施，无所染着，昼夜精勤，常无厌倦。儿时佛告舍利子言：如见东方，如百净伽沙数世界，一一世界无量菩萨心无染着而行施否？时舍利子便白佛言：见议世尊，见议善事。佛言：菩萨求大菩提，皆应如是修行布施。又舍利子：

心无所爱，如是行事，无所染着，昼夜精勤，常无厌倦。尔时佛告舍利子言：如见上方百千世界，如是乃至无数净且沙数世界，一一世界无量菩萨，心无染着而行施佛。时舍利子便白佛言：见于世尊，见于善事。佛言：菩萨求大菩提，皆应如是修行布施。又舍利子云：云何？彼诸菩萨施广大否？舍利子曰：广大世尊，广大善事。彼诸菩萨布施善根，量无边际。佛言：如是，如汝所说。若有菩萨能观法空，缘一切智，具甚功德，泯念有情，随有所施，于彼上方百千世界，如是乃至无数净且沙数世界，一一世界无量菩萨所获施福，百倍为胜，千倍为胜，乃至乌婆尼沙檀贝亦复为胜。复次舍利子：菩萨摩诃萨欲即证得一切智智，穷未来际，利乐有情，应观法空，缘一切智，具甚功德，泯念有情，受贫困苦，应行布施波罗蜜多，持此善根，普施一切，令脱恶趣，生死众苦，作是愿言：十方世界诸有情类，有我善根功德威力，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令速发心；已发无上菩提心者，令永不退。若与无上正等菩提已不退者，令速圆满一切智智。卷第581。